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而家由李宝玲报告新闻。电信盈科宣布成立全资拥有的附属公司，现时的网络客户服务员、服务部员工将会转职到新公司，估计涉及3000人。另外，电盈星期三将会公布转职安排。电盈工会不满资方完全不咨询员工意见，就定出过档方案，又认为公司只是从节省资源着手，不排除发起杯葛。失业率持续回落，统计处数字显示，八月至十月失业率是7.2%，比对上三个月轻微下跌0.2%，有259000人失业，减少8200人，就业不足率是由2.9%微升至3%，失业率下降主要是装修保养工程业和批发零售业改善，就业不足率方面升幅主要出现于建造业。英国驻港馆发表声明，表示一直有留意特区为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建议，认为文件建议可禁制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以及与传媒有关的部分，包括煽动刊物，都引起社会关注。声明指香港法律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是赖以成功的重要因素，而新闻自由是香港的主要优势，任何对新闻自由和发表意见自由作出的都不符合对香港的利益。声明又表示，留意到有要求希望先以白纸草案形式公开内容，希望当局给公众以某种形式参与讨论条例的内容。总领事馆亦会密切留意条例通过后的执行情况，亦认为作为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国，有责任确保联合声明所规定的权利和自由在香港得到维持。保安局发言人回应，为实施基本法二十三条所作的建议完全符合适用于香港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实施有关建议完全不会影响香港现有的生活方式以及香港居民享有的各种权利和自由，包括新闻自由。第十六届世界会计师大会今日揭幕，总理朱镕基将会为大会主持开幕礼，并且会发表主题演讲。财政部长项怀成以及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都会出席会议。大会总共有来自72个国家5000名代表参加。另外，今次会议特别设立两场中国论坛，探讨中国经济、金融和证券市场的最新发展。北韩官方修订有关核子武器报道的字眼，朝鲜中央电台广播电台话，北韩相信他们有资格拥有核武和其他强大军力。较早前平壤电台报道，由于美国的核子威胁，北韩拥有核武，这项报道引起南韩和俄罗斯等国家的关注。俄国表示希望平壤恪守核武问题的所有义务，这样做不仅是全球战略稳定的关键，对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稳定也是重要的。财经消息，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8543点，下跌35点；纳斯达克指数报1417点，上升5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报4125点，上升33点；恒生伦敦参考指数报9966点，比本港收市上升45点。天气预测方面，多云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9至22度，初时吹和缓东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的天气会有几阵雨。另外，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中国南部，一度云带同时覆盖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寻日多云同有几阵雨，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几日持续影响华南地区。而家嘅气温20度，相对湿度75%。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三亚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雨，海有小至中浪。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达到7级，海有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级，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24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达到8级，西部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骤 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五级，能见度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八公里；东沙吹东北风五级，能见度十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五级，澳门吹东北风两级，能见度十二公里；西沙吹东北风四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好冻啊！你有冇着得件衫啊？呢度系 FM 94.8至96.9，希望你今日唔好打好多黑字啦。未了住。 为咗推动优质学校教育，优质教育基金诚意邀请所有学校、教育机构同埋教学界人士向基金申请拨款，进行有助提高教育质素嘅创意计划。计划里边可以包括教学计划、以致教育研究。申请表格可以于网址www.info.gov.hk/QEF 下载，又或者向优质教育基金秘书处索取。截止日期是2003年1月15日，详情请致电29218833。 国仔呢排成日匿埋自言自语，又无端端乱发脾气。 佢惊有人落毒害佢，连我煮嘅嘢都唔肯食，做阿妈嘅又点会唔担心啊？ 阿姑话喺屋企都听到街上边啲人闹佢。但是我们住在17楼、哦、 思觉失调是一种早期不正常的精神状态，很多时候会令人产生妄想和幻觉，要帮助他们早日康复，一定要及早治疗。 思觉失调查询及转介热线29283283。 二台好搞作， 11月29日，夜妈妈与夜爸爸放映会。 一段怀疑外星人老走美国一个家庭的绝密简介， 全民首次曝光， 云海会足本播放。 墨西哥最多 UFO 群飞片段，凤凰城低飞 UFO， 你想不想亲眼见证？ 11月29日晚上8点正， 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鉴证 曾仕贤《夜妈妈与夜爸爸》， 只此一次。 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 每个礼拜一咧翻嚟嘅时候都系非常之期待嘅。 系啊，我觉得今晚好似翻嚟开 party 咁样嘅，好开心啊！ 好想佢快啲坐定定讲咁样样。嗱，而家咧就去到凌晨嘅时间咧系12:08啊， 系 啊，即系讲咗啦，宣传声带系全球咧首次曝光啊！咁啊，呢句嘢咧都其实都几难嘅，佢系讲一讲嘅时候都几难讲得出口。好啦，咁要揾当事人出嚟讲下，点样叫全球首次曝光？ 嗰段吓。我講個 original 嗰、那個即係最原裝正版個 birthday footage 啦。咁其實喺美國嗰度，即係有啲 UFO 專家有嘅，但個問題就係話點解嗰陣時係冇大冇細嗰陣時咧，咪播咗一個喺美國嘅洛杉磯電視台，佢話係一個原裝正版。後來我哋發覺原來唔係，因為連佢哋都唔敢直接將個真個本去播出嚟。 今次我哋將會睇到係原裝正本， 原裝 咁就將會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嘅夜媽媽夜爸爸嗰度舉行㗎。咁啊一號錄音室，嗰位朋友又好醒目嘅，因為咧佢知道咗我哋嘅即係唔會，佢哋唔會浪費時間嘅， 係 適當嘅時候佢就會打翻嚟。冇錯，今日我哋係會宣布俾你聽。 几时发 生？真系，因为云海喺度咧，我哋现场咧系冇人手啊。 系啊，咁啊，即系唔好意思啦。咁啊，希望大家咧，请移你嘅玉宝去到明天、明晚咧。 唔系，其实唔系玩你啊，真系。 真系唔系玩嘅，不过明晚咧，我哋就会开始接电话嘅，系真嘅。 系真嘅。我哋首先听翻首歌先，跟住翻嚟开始今晚。 黑色星期日。歌名叫做 Love Fool， 佢哋系 Cardigans。 黑色星期日， 即系我自己都系啲好 hardcore 中意 UFO 啲人、 嗯。 如果我坐喺心机旁边收到一个信息， 哇， 听日先至派飞啦。我都会想将成个收音机咧系车埋墙嘅，咁啊为免大家喺屋企车烂啲收音机咧，放心，我哋头先咧系讲真嘅，不过我哋今晚都会排碟。 哎呀，头先有人删咗收音机啦， 系啦，删咗唔紧要，我哋呢啲系 嗰啲 真系拍拖嗰啲咧， 删咗嗰啲就唔好攞啦。 因为咧今日我哋会揾到云海先生咧，就亲自咧。就是按五粒灯、 嗯 啊、就是五粒，咁就是 within 呢由十二点至两点嘅时间呢，云海就会按五粒灯。 我仲辛苦过参加啲抽奖。 唔係，其实唔係，我哋会话俾你听几时嘅，话俾你听几时嘅，到时我哋话俾你听，而家打嚟你唔使打，因为讲緊嘢。 而家讲緊嘢係。 而家讲緊嘢就唔使打嚟住。 唔好打嚟住，因为冇人接电话。 係啦，我哋每一次去歌嘅时候呢，你就係打嚟嘅时间啦。咁、你知道呢个节目今日礼拜一唔係去好多歌嘅啫。咁、所以你知道去歌嘅时间你打埋嚟，云海将会按五粒灯，每人可以攞两张飞，今日我哋会派 又派十张，系啦，派十张飞嘅，系咁真系，大家可以休息一阵咧，真系唔 好 就住，真系。 咁啊，一播歌， 你就打翻嚟啦，好冇？一八七二三八。 你感动咗我哋嘢妈妈嘢爸爸， 感动咗你哋，真系实在太 hardcore， 好多谢你哋嘅支持，好多谢你哋吓咁欣赏呢啲 UFO 嘅嘢，咁文明， 咁开通， 咁开通。 咁相信应该下个星期会大家玩得好开心噶啦吓。不过咧，即系翻翻嚟今晚我哋呢一个节目啦，第三次要揭开呢个档案系咪？ 系啊，咁第三次讲之前，我俾我讲少少嘢，你知道我通常十二点之后讲下少 少嘢。讲通常都系 咁。补充去到十二点半，然之后又话好赶。 乜嚟咁噶？唔系因为咧，我想讲翻咧，因为星期六嗰日咧，咁有一个即系出版社嗰边嘅搞咗个少读者会啊， 实体会咁样， 唔系即系读者会， 少少搞多先啦。 读者会嚟讲唔会播任何嘢嘅片段嘅，你放心。 你钱达唔到佢， 我试下嘅啫， 都达唔到 佢嘅，我系唔会播任何 UFO 片段嘅。咁 刀同钱都对佢冇用， 系啊。但系 UFO 就有用啦。如果佢话俾你听， 你有饼，唔系你有饼 UFO， 但系同佢交换。咁有可能會有機會，否則唔使諗。 係，唔係咁咧？嗰日咧，因為咧都有十幾個即係睇過即係啲書嘅人朋友仔嚟到傾下偈咁樣啦。咁其實咧，我就有啲我想呻下啲嘢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嗰日咧原本咧就其實我諗住滿腔熱誠咧，就因為前排出咗本書咧，係講一啲關於。即係對聖經嘅一啲嘅講法，即係我對聖經一啲嘅諗法嘅嘢，即係可能同傳統宗教有啲衝突。 光眼啦，我睇到呢啲， 係咪啊？ 琴日先去完書局， 唔係咁咧，就係咧，即係我即係出版社嗰邊咧就話咧，不如佢哋有一個喺附近嘅即係教會咧，就話都想同我理論一番咁樣。我歡迎，我係絕對歡迎，因為我相信真理係越辯越明嘅。咁咧，於是乎就同我講有十幾個嘅佢哋嘅教友咧，就會喺星期六嗰日咧出現同我去一啲嘅討論咁樣 爭辯嚇， 爭辯咁我好開心啦，就去啦。咁星期六嗰朝突然間收到出版社就話，佢哋又話十幾個咧，而家得翻四個嚟啫喎。 哦，點解咧？ 點解啊？ 就係冇講到原因嘅， 因為 咁就四個咁樣。OK， 四個都好啊，咁樣。咁啊嚟到之後咧，咁都有十幾個嘅即係讀者啦，喺度嘅時候咧，咁我就問：咦，嗰四個嘅教友咧，咁係冇嚟到嘅， 冇嚟到嘅， 星期六未翻 church 啊？ 係啦，咁係冇嚟到。但係我心諗，即係如果應承咗又唔嚟。又好似好難過咯， 你又即係你哋覺得你姐嗰日係嬲， 係咪？係 咪？係咪？其實因為佢睇咗你嘅即係著作，咁然之後都自己都有啲分析，咁跟住都係唔好嚟啦。 咁啊唔係喎，但係現場咧，我覺得現場有幾個即係信教嘅人喺度咧，我覺得幾好喎、因為佢真係同我去好理性，大家去分析即係聖經裏邊嘅啲我個點睇同埋佢點睇啦。咁、我覺得反而現場嚟到嗰啲咧。就真係好好，即係識得點樣去大家去傾一啲嘅唔同， 即 係 冇話幫曬一邊嘅，即大家都係睇事對事 開通嘅， 開通嘅，即係仲要係中途有個女士咧，我又好欣賞個女士，因為係我諗係在座裏邊唯一一個天主教徒嚟嘅，佢就同我講，佢就完全冇同我討論任何嘢啦，淨係同我講，喂啲 UFO 點啊？因為同我講 邊個 UFO 係啦， 係咁我完全佢就話咧，因為咧佢 不如而家你喺屋企就俾我哋睇下啦，咁樣 其實咧 就睇咗啦， 唔係， 如果係我就即刻就唯有係冇辦法啦， 唔係出版社喺度仲問我係咪會播 UFO 片咧，我唔係咧，我係唔會播嘅咧，我係等11月29號 冇錯 ，Jason 同 好有義氣， 行程嘅嘢包下義 氣，好 係。 好多人喺出面係開支票，你寫個 number 啦。 咁嘅 名， 咁啊好難啊！你諗下，我哋諗住請嘢佢食，佢都唔食嘅， 唔食， 連水都唔飲一啖。 港台嘅廁所佢未去過，未去過，佢急到佢點，佢 都 係翻翻佢自己嘅蝙蝠洞，佢係完全唔會接觸其他外來嘅。 我有訓練噶嘛， 買嘢請你食又唔食，糖水又唔食 啊！ 雲海，我真係幫唔到你。我真系帮唔到你， 系你唔使请我食嘢噶。 咁我而家唯有公开就希望讲啲嘢。 系 穿女 身份，个身份咪嚟自水星啦。佢系嚟自水星嘅云海，因为嗰度得云同海。你我知道你系水星嘅化身，系咪咁嘅意思？咁我哋到时啲听众喺11月29號嚟嘅时候，会唔会有机会可以即系攞到啲书咁嗰啲？ 我又冇谂过呢个问题。咦，都可以 即系譬如佢哋吓，即系 有诚意 系咯。你睇几辛苦，你睇人哋几辛苦，你自己睇下个电话。 不如我攞啲， 佢见到你一定会话 好开心， 打咗好多晚电话噶啦， 好开心噶， 已经俾我折磨咗咁多个礼拜 啊，真系好开心啦。 等我打啲嘢嚟睇下，到时打啲嘢嚟送俾啲 在场， 真系多谢允可嘅，真系， 真系多谢允可出版社，仲要 唔系，我系想送一本咧已经绝版嘅第一本书 啦。嗱，呢啲仲珍贵， 冇 得卖 咗噶啦， 冇得卖， 消失咗噶啦。 但系我哋有百几人。 系啊， 咁啊唔会，唔系嘛？你唔好吓我妹。 咁佢就而家抽奖， 抽奖啦， 抽奖，抽奖， 抽奖。咁云海绝对唔会攞啲少嘅吓。好啦，好有机会中啦。总之你啫系嘛。好啦，咁啊各位朋友未打为住吓。好，我哋正式咧就而家十二点搭四啦凌晨。咁啊，我哋上两个礼拜咧，如果你有听嘅话，已经系讲咗连续两个礼拜。 冇错， 元首级。最高領導人嘅一啲 UFO 檔案嘅秘密㗎，冇錯。咁啊，呢啲全部咧，以前講嗰啲，全部都係發生過或者未發生過，可能信不信由你啦。但係咧，點都係所有最高級嘅元首已經睇過 世界各地所有嘅元首， 今日 除咗一啲部分冇啦嚇，冇錯，大部分都有嘅。 係，同埋每一次雲海都係講啦，大家可以翻查翻嗰啲記錄啦，去到嗰啲機場啊，去到睇到嗰啲博物館啊嚇，裏邊都係有嘅。 甚至好多人仲依然在生添，所以唔難揾。但係個問題，你有心咧，其實都追查到。 其實喺互聯網會唔會揾到佢哋嗰啲美國嗰啲 file 其實個問題係咁嘅。而家咧。有一個幾好嘅現象啦，就係、是、互聯網上邊咧，但我又講明一樣嘢啦。其實我上年都做咗一啲嘢嘅，就係咧喺呢個唔係，就喺呢個美國嘅 CIA 嘅網頁裏邊咧，其實我都 download 咗好多。 因為我有 bookmark 到嗰啲喎。 係，但係個問題係佢有一個，因為美國政府所有政府部門嘅你要 print out 一啲嘢或者你要 download 咧，就有一個另外一個 software 你要去美國嗰啲網站度 download 嘅。 哦、 首先做咗呢樣嘢先。咁而你 download 每一樣嘢咧，即係佢其實喺個網 頁。佢要知道你係邊個。係 啦係啦，其實佢喺個網頁底底嗰度咧有兩行好細嘅字，你睇咗啦。佢話你無論你係任何人嚟自邊方，去 download 我哋呢啲嘅 file 咧，佢都一定係 monitor 咗你㗎啦。寫明嘅 ，monitor 咗你， 即係佢係知道你喺度睇緊咩， 係啦，冇錯。 即係譬如你上啲開心啲嘅網，佢又會知道。 唔係，即係佢睇緊你，即係你佢咧睇。 你 download 啲乜嘢？你揾啲咩資料 ？CIA 裏邊所有嘅資料咧，你只要睇嗰啲咩，其實佢會知噶啦。咁樣，但係所以你要冇 一 個風險。 所以你 一 入境咧，就可能佢望住你噶啦，知道你嚇。 系啦， 呢样嘢唔知啦。咁但系个问题系， 其实佢已经系被 monitor 住 啦。系啦， 不过我都信嘅， 肯定啦。你唔使信，系肯定。 你梗系你元首级报告，你成日攞嚟讲，系咪？ 唔系呢啲叫做分享啊嘛，你明唔明啊？唔系咁，今日咧就要同大家讲咧，另外三个 case 呢三个 case 咧就同上次讲，咪有啲系民航机或者系啲军机去见到 UFO 嘅情况咧，有啲唔同啦。今次咧就係翻翻落地面啦，係有三個嘅個案咧，就俾所有元首級睇嘅咧，就係一個發生喺呢、這個美國啦，一個發生喺呢個加拿大，同埋一個發生喺法國，真係三個唔同嘅國家。一啲係喺地面上 UFO 留低咗一啲嘅痕跡，或者留低咗一啲嘅 即係例如 crop circle 咁，類似你一壓過嘅痕跡燒過咗。 咁啲個案咧就係全部即係都係頭先阿彭婷所講啦，即係一定係有曬嗰個人形物證仲喺度嘅，即係依然喺度嘅。咁就去俾翻啲人睇發生乜事咁樣。咁其實第一個報告我想講咧，就反而係講翻美國本土嗰個啦。 嗯， 因為呢一個咧喺我眼中咧，即係我覺得咧就係非常之因為自從第一次我哋第一個 report 講嘅時咧，阿 Jason 問我嘅嗰、那個，咦元首級報告裏面有冇呢個羅 斯 威 爾 咧？咁當時其實我第一次睇嗰本報告嘅時候，我都係睇呢樣嘢先嘅。 嗯， 咁啊成份 睇下佢點講啊。 係啦， 就 係冇錯啦。真係成份係一粒字，連羅茲威爾呢個字都冇嘅。咁、 啊、 但係咧，取而 佢就擺咗第二啲落去，就希望你留意咗第二啲， 我 唔好追問羅茲威爾。 但係有另外嘅講法嘅，啲人就話甚至羅茲威爾其實成單嘢係一個煙幕嚟嘅，即係反而呢個反而係一個，即係羅茲威爾嗰單反而係一個最假嘅 case 都 去 cover 呢單嘢 ，cover 其 他 嗰啲喺 新墨西哥州發生嘅 case。因為新墨西哥州發生嘅 case 咧，即係如果真係研究 UFO 嘅人咧，你會知道一樣嘢就係、是，除咗羅茲威爾之外嘅 case 咧，都係俾羅茲威爾嘅 case 震撼嘅。 合 哦， 係、 哦，即係其實羅茲威爾嗰單嘢唔，因為點解羅茲威爾咁震撼？係咪因為佢係有外星人俾佢即係落咗地面啊嘛？ 冇、錯， 有屍體啊嘛， 屍體 啊嘛，所以就即係美國政府 capture 咗啊嘛呢啲嘢，所以先咁。行徑咁嗰啲能夠 行 徑過呢啲， 係 咁係即係佢都有可能有 body 或者啲外星人。 唔單止係呢樣，因為嗰陣時我咪講過當年咧呢、這個去 佢自己都當 當年咪我諗翻呢個冇大冇細嗰陣時代咧，嗰時去完羅茲威爾翻嚟咪想你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其實當日咧我都冇 嗰時幾勁嘅，佢係去完羅茲威爾之後再上嚟啊。 突然间出现添啊，记唔记得？咁但系我系当日我都冇讲到一样嘢嘅，咁 哇衰， 我真系衰咯，隔咗咁多年先至。 好 彩 你而家讲， 吓快啲讲， 我而家讲， 快啲讲。 其实咧，去到罗兹威尔咧，嗰、那个罗兹威尔嘅商贸及旅游中心，所谓嘅商贸及旅游中心咧，其实冇，佢系唔鼓励游客去嘅，亦都唔鼓励任何商务嘅嗰度。 点解啊？ 唔鼓励噶。这个是一个 即是不要在那里买东西， 发展那里商务， 发展的，即是你完全你去到，因为我们直情去到新美国西哥州那个 Albuquerque， 即是它的第一大城呢，由我们去到最大的旅游局，我问他们罗兹威尔所有的旅游资料呢，他们是不 provide 的。哦、即是去到这样的。 哇 ,tourist information 都不 provide 的。即是其实不鼓励你去那个地方。 鼓励你去，是的。那去到，但去到罗兹威尔原来有所谓的这中心啦，入到去呢，哇！我最即係八八卦卦啦，我嗰陣時周圍去， 因為掀開人哋啲嘢啦， 我冇。咁如果個風吹開咗，唔關我事啦，你明唔明啊？咁就睇嘅時候咧，咁有一塊嘅板咧，係佢哋自己內部人士睇緊個嘅地圖啊。 你係無端端肥得滯扎落去， 嗰陣時 扎歪咗。 咁個地圖咧就掛喺埲牆度。咁啊，嗰個牆上面咧有幾個箭嘴，即係係啲大頭針吉住嘅。咁其中有幾個嘅位咧就吉住咗喺度咧，之後同即係之後寫咩咧？是 UFO land， 哦 UFO land， 意思即系喺呢度降落吓， 喺唔睇罗兹威尔， 即系喺佢个 map 外啊，即系喺新墨西哥州个 map， 吓喺罗兹威尔以外有几点，有三点 写住 UFO land 俾你睇到， 吓，仲要写住其中有一个咧，嗰个 case 我迟啲再讲啦，就系一个城市咧喺东喺西北边咧，写住仲要系 alien。靓，即系话佢系喺个 alien 喺个 UFO 度走出嚟， 点解佢会俾到你睇到嘅？ 唔系，佢唔 suppose 俾游客睇嘅。 但系点解你？ 但系你入到去 系咯？ 唔系咁，道门开咗嘛？ 你又无端端入咗去啊？ 咁佢会叫你出翻去咩？ 冇啲 CIA 嗰啲， 入边冇人啊嘛。 嗰个系咩 suppose 系咩房嚟嘅？应该 系一个，我谂系佢哋主管嘅房嚟嘅。咪不过放心啦。 哇！你入人哋主管， 佢直情系间谍咁样， 系 零零七。喂，你有冇攞零零七嗰啲嘢去扫佢，或者系即系点样录影？ 旅游中心啊嘛，你明唔明？ 行入旅游中心，行入咪主管间房做咩啫？ 不过佢主管间房系有呢啲 information。 系啊，但系佢哋门系开住啊嘛。 会唔会系？喂，其实会唔会系睇错？会唔会系嗰啲即系佢自己好中意 UFO 嘅？佢就自己都好似你喺屋企咁，你屋企我都知道 UFO。靓黐晒成个墙啦！ 之后佢仲写埋一个几多年，一个几多年。 哦，有哦。 之后个答我当然唔可以长抄啦。咁但系我问佢， 即系佢都有抄。你系零零七， 系 咧。 你 系镜头睇到你啲鬼鬼祟祟喺做乜嘢 啦？不过个问题系后来我都知道已经有人跟踪我哋噶啦，咁冇办法啦。 好彩你有命翻嚟咋。 不过嗰次你又话俾我听有人跟踪你。 有人，有人。一临尾我哋直情离开罗兹威尔啦，直情我哋后边有架货车系直情有个着便装嘅人行埋嚟问我哋做乜添。咁我哋话啊，你又点啊嘛？我哋去旅游。 你个样扮傻咧，直情 系 好明显 啊，系啊。 你扮唔到傻啊，云海，你好明显嗰啲我唔知啊，嗰啲太夸，因为咩事啊？我唔知道。 佢用广东话嚟讲，咩事啊？吓咩事？咩事？先生， 我哋驶入去佢哋九空军基地啊嘛。 你讲，咁佢有冇军装嘅人攞枪出嚟先？ 佢冇军装啊，因为佢冇军装就系话佢净系同我哋讲，你哋而家即刻要离开咯。 因为我睇过嗰啲 VCD 咧，佢哋直情系会好恶咁样攞住枪。 嗰个就系 Area 51嗰边就会啦， 呢度就唔会嘅， 系 啱啲嘅。 咁但系个问题系，咁后来我哋就架车俾人吊住啦，吊咗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嘅。咁后来我哋直情离开咗罗兹威尔。架车先唔见嘅， 哇！真系诡异， 直情系驱逐你出境 嘅。佢冇，我哋 赶你出个州。 我问佢：你系咩咯？即系你系咩军部啊？你定系警察啊？定系乜？咁完全系冇嘅。即系， 哎呀，你唔好问佢咁多嘢 啦。你估如果当时你即刻 roll 机拍住佢讲呢啲嘢，佢会唔会阻止你咧？ 个问题系，其实我都开住咗机，不佢唔知。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果然系够鬼鼠。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我哋不如言归正传啦，好唔好啊？ 下次改啊，有機會同雲海食飯啊嗰啲啊， 小心， 小心啊！ 唔係， 咁你咁佢嗰咁佢墨西哥州，你今日就係想講墨西哥州嘅啲 咧。咁裏邊咧就因為咧喺新墨西哥州咧，即係成個原生保護區裏邊唯一一個新墨西哥州嘅 case， 佢擺咗落去嘅。咁呢個地方咧，即係呢個墨西哥新墨西哥州嘅地方咧，佢就唔係羅斯威爾，亦都唔係上次話見到個外星人話靚個地方，而係一個叫做Socara， 即係我亦做蘇加里一個城鎮啦，就喺新墨西哥州正中央嘅，正中央嘅。咁佢當時咧，其實個 case 就點咧？當時就有一個係叫做Lonely 嘅一個警員，就係新墨西哥州裏邊一個即係土生土長嘅警員嚟嘅。咁就係1964年啊，講緊已經係羅斯威爾之後嘅 好多年啦， 係啦，十幾年嘅時間。1964年嘅4月24號，三個四啊。 咁當日咧，其實嘅黃昏時間5:45咧，嗰陣時佢就喺嗰個高速，即係高速公路嗰度咧，其實佢一路咧就巡緊嘅啫。 嗯， 一路巡嘅時候咧，就見到咦，前邊有人揸快車。 嗯， 咁就一路響住個警鐘啦、嗯，一路就追咁樣，就由嗰、那個蘇加利下面嘅城咧，一路向上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咗好耐。咁咧嗰架車咧一路喺度狂走，即係唔 係咁撇， 係咁撇，係咁撇，但係好少咁嘅情況㗎、嗯，即係喺新聞上寫過，就係公路得嗰兩三條嘅啫、 啊， 一路去一路去一路去。咁咧嗰個警員就一路形容就係一路追追追追到去一個彎位嘅時候咧，突然間就見到嗰個車庫附近一個遠處嘅山頭咧，就盞有個光啊，閃一閃咁樣。咁佢就望一望，閃一閃，咦？佢見到有火焰同埋閃光咁樣喺嗰個附近嘅、啊，即係追緊個公路嘅旁邊一個山頭。咁、 啊、 佢當時個心咧就打咗個突嘅，咁、嗯、佢就心諗，佢就完全冇諗到係任何呢啲 UFO aliens 呢啲嘢嘅，佢冇呢個意識嘅，佢、啊、就心諗，咦死啦，會唔會係有啲嘅所謂嘅一啲嘅大廈或者大樓啦？咁、嗯、係一啲嘅即係可以話儲存火藥倉庫嘅大樓咧、啊，發生一啲嘅爆炸咧咁樣，即係佢係驚緊一啲。即係倉庫爆炸嘅情況出現咗、嗯，即係會唔會係咁樣嘣一聲爆炸咧？咁樣，咁佢當時咧就做咗一個好好嘅決定啊，就係咧， 你點啊？ 停止追截嗰架嘅超速車， 啊、 就有架超速車走咗啦。咁、 啊、 就轉個大彎入咗嗰、那個另一條比較細嘅公路啦、 嗯， 就去嗰個所謂嘅爆炸個光點裏面去睇，因為佢驚咧，即係有大火爆炸，係因為新聞收歸收入，有時有啲倉庫係有火藥嘅咁、嗯、樣，佢去到嗰度去睇啦咁樣。咁去到嘅時候咧，佢喺遠處嗰度咧，即係喺個公路好遠好遠嘅旁邊嘅草叢咁樣嘅地方咧，佢就見到即係因為喺度揸緊架警車噶嘛，佢、 嗯、 就見到一個佢形容就好似一架汽車咧係反轉咗嘅、 啊， 即係個底喺上邊。 汽車反轉咗啊！反咗車即係、 啊，即係反咗車咁樣嘅嚇。咁、嗯、當時佢仲心諗，咦唔通頭先有爆炸？ 嗯、 之後呢架車俾人彈開咗，咁又喺嗰度，咁啊更加需要去救援啦，係咪先？咁我一路就越行越近，越行越近。咁我就睇，咦唔係喎，呢個唔係一架汽車嚟嘅喎。即係佢越近嘅時候，可能遠嗰個角度咧有少少錯覺啦。尤其是佢已經去到黃昏六點幾嘅時間啦， 暗暗地咁樣。 係啦，佢有啲錯覺，咁就覺得原來再睇前啲咧，就係、是、一個佢直情即係後來佢成個即係包括個元首級報告裏面係有畫埋出嚟嘅，佢自己畫手畫嘅一啲報告嘅。嗯俾埋嗰啲元首級睇嘅，就係、是、一個你睇落去咧，佢形容都係咁講嘅，就係、是、一個好雪白嘅雞蛋， 嗯嗯， 真係一個好雪白雞蛋。 雞蛋、 啊、就係佢話係一白色咧，你可以形容為一個點形容咧，即、就、係、是、一個發光，但你又見唔到紋嘅一個蛋嘅形狀嘅嘢啦。 嗯， 就係、是、一個嗰、那 個蛋形嘅 蛋形嘅嘢，冇錯。咁啊，蛋形嘅嘢就下邊咧有兩支嘅棍仔咁嘅嘢㗎，就撐咗落下邊嘅、嗯。即係佢眼見咧就有兩支嘅啫、嗯，即係可能後邊有都唔定。咁佢眼見有兩支嘅棍仔撐咗落嚟。咁佢再睇清楚之後，即係佢仲揸緊架車㗎嘛。 嗯， 佢就見到嗰嚿白色蛋嘅地方咧，前邊咧就企咗兩個人仔。 嚇！ 咁當時心諗，咦？即係佢仲未意識到係 好卡通片喎、 啊，係啊，好卡通片。咁我當時見到兩個人仔，佢心諗，咦？即係唔通嗰個係一啲外星人，佢先至開始咁諗。咁就啱啱咧，因為佢所有嘅地圖呢個畫曬喺度嘅，即係包括佢點樣行，原本追緊車， 佢點樣走逃走路線喺嗰度， 點樣開始轉咗個彎咁樣。啱啱咧，佢要向住嗰個蛋形嘅所謂飛碟啦嚇、，UFO 咧，就向嗰個方向去嘅時候咧，啱啱中間咧嗰個路咧係有座小好少嘅山丘嘅，咁、於是乎就經過嗰座山丘嘅時候咧，就有十幾秒嘅即係睇唔到嗰個蛋形嘅嘢嘅，咁咧就過咗個山丘，即刻佢要再睇翻啦睇。咁嗰個蛋形嘅嘢就冇咗嗰兩個人仔，即剩翻嗰嚿好似蛋咁嘅嘢，就喺嗰度。咁於是乎佢就去到最近嗰個蛋嘅位置嘅馬路就停低咗架車，咁就一路咁行落去，因為佢想知道究竟嗰度係咩嚟。 佢落車啦， 佢落車，佢直情係一路行過去咁睇。咁、一路行到佢未去到嗰個蛋形嘅位置咧，佢就聽到一個佢形容係嗡嗡。嘣咁样咁样嘅声嘅，咁有几下声，咁佢形容当时佢听完咧，佢当时嘅感觉又系惊，系觉得咦唔通又系爆炸咁样，咁我睇冇事，即系架机，即系嗰个 UFO 又喺度，自己警车， 我仍然嗰粒嘢嗰光体仍然喺度，仲 喺度，佢都望得几清楚， 望住成件事， 系啦，咁佢就佢形容嗰个嘣嘣嘣嘅声系咩咧？就系、是、一个完全空旷嘅位置，好似你听到有一啲人去大力闩咗道门，闩两三次，嘣。砰砰咁样咁样嘅山法，咁佢就 即係佢當然佢都覺得有時有 QK 啦，但係呢個警察都其實幾有趣，咁佢就繼續向嗰個方向行啦。咁就開始聽到一啲嘅低頻率嘅聲音就傳出嚟，佢就開始細聲嘅咁樣啦，之後就去到好高頻，係啦， 即係啲人講，即係佢係嗰啲人仔講。 佢形容係一啲即 係 BB 咁樣，佢真係 BB， 我冇諗過。 你話高頻率，但係又好尖喎。 咦，都有可能喎，我冇諗過呢樣嘢。 咁佢哋會係因為發脾氣咧，另外即係壞車拋流，跟住砰砰砰咁冚冚門， 撞緊， 即係可能佢係試飛緊啊嘛，啲 喺邊啊？ 新 product 嚟噶嘛，呢個係 係咁啊係，咁可能即係唔知佢係咪試緊啦，但係因為佢又見唔到有門，又見唔到有城啦，咁樣之後咧佢就當時聽完啲由低頻應該低頻冇錯，去到高頻嘅時候佢就見到嗰架嘢咧，嗰個蛋形嘅嘢咧，就有少少火焰喺附近散出嚟，咁佢就唔係咁樣，佢少少火焰，少少火焰咁嘅，咁佢就見到係開頭係藍色，之後係橙色，咁佢當下見到嗰個蛋形嘅嘢，突然間噴又噴啲藍色嘅火，又噴下啲橙色嘅火，咁佢覺得唔係啦，呢架嘢應該唔係正常嘢嚟嘅，就先 哇，咁個樣都唔係正常啦， 可能佢又覺得會唔會係一啲 咩 future car 嗰啲 點咧？唔知啊，即係佢都夠膽，咁但係嗰一下噴火嘅時候，佢就心諗死啦！如果而家係爆炸嘅話，我咪會傷到，係咪先？咁就即刻擰轉面就跑啦，就向翻自己嘅警車跑，咁跑翻上個警車點咧？佢就跑翻 山車，即刻開始走啦， 佢咧。就是跑回警車的位置，之後躲在警車的後面，之後再夾頭出來撞， 好害 怕， 即是那些鱷魚眼那些，是吧？一半在水面，一半在水底那些， 是的，他就覺得如果這架東西爆炸，有任何東西飛過來，起碼我的警車擋到先，但我又看到 不會傷到塊面，不會毀容， 那你可能不是這樣想的，那我就覺得，咦，喂，不如我就這樣看吧，那我就慢慢夾用頭去即係眼睇翻裝翻，咁啊見到個蛋形嘅嘢咧，慢慢升，慢慢升，慢慢升，但係好慢嘅，升一嚟第二個幾尺咁樣個位置，咁我就覺得，咦，喂，呢個情況好似同一般即正常佢哋，就算嗰陣時 即係積起架車咁樣，佢哋就想 係啦係啦，咁你咁嘅形容，咁就即係佢開頭諗住如果係火箭嘅話，即係有噴射有成噶嘛，但係原來全部唔係咁嘅，即係升起咗少少，升起咗少少，升起少少咁樣，咁當時佢就覺得有個好奇怪的感受嘅。我感受系点咧？佢当时觉得成个山谷当时咧系变咗绝对冇声，一下子即系嗰升咗几尺之后嗰阵时，佢系一冇声到一个地步，就系佢直情心都寒埋出嚟，就觉得佢嗰刻咧，佢直情觉得系跌咗粒针喺个地下咧，成个山谷都听到嘅。 And I'm so glad I found you, need you every day. don't talk anymore. Cause you know that I'll be here to keep you warm. Yes, baby, come to me. Let me put my arms around you. This was meant to be. And I'm so glad I found you. Need you every day. Gotta have your love around me. Baby, always stay. Cause I can't go back to living without you. Come on, lady. Let me put my arms around you. This was meant to be. And I'm so glad I found you. Laura Fiji 加埋呢个 song， 咁就叫 Baby Come To Me。 好啦，咁啊头先啱啱咧，仲云海嘅玉手接咗大家一个电话，咁我哋响未来嘅个零小时嗰度咧，我哋都会继续接另外四位听众嘅电话嘅。 冇错，每人有两张飞。 吓，希望大家咧就啊就好运啊，祝大家好运，好似六合彩咁。 如果头先一开始嗰阵时嬲得滞，熄咗机，而家再开机嗰阵时就惨 啦，啲人会嬲啦，会 嬲 小气啊， 系，我都觉得系，系啦，应该就唔嘅， 嬲咩啊？玩下睇下嘢啫嘛， 系啦， 好啦，咁啊，继续翻头先嗰个， 系啦， 去到墨西哥州咁啊，跟住佢呢上嚟见到嗰个蛋形嘅嘢咧，系离地咗少少增加之后啦， 嗯，咁个警察即系佢见到有少少火啦，咁佢就觉得死啦，即系佢因为全岛上都谂咗地球人嘅飞行方法啊嘛，即系喷火焰啊，爆炸咁样。咁就轉頭就跑翻去自己嘅警車後面。佢諗住即係， 但佢走去嗰時候，嗰兩個人仔冇發現到佢。 唔係，嗰兩個人仔已經唔見咗啦。即係佢嘅意思就係話已經 走咗佢先至， 即係上翻去。 佢睇住佢上去。 唔係，就啱啱佢轉嗰個小山丘嗰陣時咧，佢就見唔到嗰個人仔上 UFO 嘅過程。不過咧，呢個有一個好，你問得好啱嘅，即係呢個報告裏面其實都佢都唔可以肯定話嗰個警察。是知道那個人真係上了個 UFO 啊，定係其實已經離開了個 UFO， 係佢反而去了個森林區啊，或者可能係去了路邊。 已經冇留意了，因為 冇留意了根本。咁我就注意住嗰個 UFO 先嗰樣嘢啫。咁之後咧，佢即係匿咗喺個自己警車後面就避啦，即係驚如果萬一爆炸有啲咩碎片可以擋到，但佢又要睇，佢又唔開車走。這個是人性 的，人類的基本是啦。 咁即係我唯一係忍佢嘅啫，我都覺得佢係你話噴少少火，之後叫佢匿埋咗之後，佢又原來升起又唔使火嘅。即係我覺得好明顯係有少少， 即係調轉咯。話俾你聽，我哋啲嘢係 係啦。咁佢望啦，咁一路望嘅時候咧，佢見到架車見到個 UFO 咧，即係當時咪話佢心情覺得好奇怪，就係佢當時覺得全個成個森林區咧，全個馬路、全個地方咧，都係靜到冇聲咁滯。佢形容就係話。如果佢當時有粒針跌落地，佢會係啦， 全 個 地方聽到。 咁佢就覺得好唔尋常嘅，因為你冇嚟一個咁嘅地方，即係你起碼你六點幾。 呢個會唔會係因為佢太專注去望住一樣嘢，所以聽唔到其他聲？即係譬如我哋有時做嘢好投專注望咗一樣嘢嘅時候，望住啲好靚嘅都，你覺得呢個世界靜曬㗎嘛？ 全 世 界都係你㗎，係啊。 但係佢嘅意思即係話，佢係開頭望住嗰個 UFO 之後咧，即係開頭佢由佢去。擺低架車去揾個 UFO， 到翻咗落去嗰個車後邊嗰刻，同突然間嗰刻佢準備飛走嗰刻咧，係、有少少唔同啊！即係佢係咁樣去比較。 但係嗰陣時係幾點啊？你話黃昏六點？ 佢嗰時差唔多已經六點半到啦。 黃昏啫， 係黃昏六點半到。 都應該 起碼有雀聲啦，應該係咪先？或者可能有其他 公路上面冇聲咩？ 墨西哥可能都有啲蜥蜴嗰啲， 唔係會新墨西哥州啲都安全乾淨啲咁、 啲脷伸出嚟嗰啲聲啲。 或者係嗰啲蜥蜴聲，冇啊！佢話 冇聲， 冇聲，靜。咁佢嗰刻心，即係要俾住我，我都驚啦。即係一個突然間一個地方係得翻你一個， 我驚可能自己唔知係咪要去邊度添。 咪咯，即係如果嗰一刻唔見咗就冇噶啦。咁我就見到個 UFO 咧，就慢慢升起，咁就向住一個即係天空嘅方向咧，就慢慢飄，慢慢飄，飄走咗。即係佢冇形容到點樣去飛法啦。總之係飛走咗，即係你想象一個蛋。在天空度慢慢飛走咁樣， 咁喺同一時間咧，即係佢其實我都覺得幾好運嘅。我諗可能因為當時佢之前係追架超速車噶嘛，咁亦都通知咗呢啲嘅即係自己嘅同事等等啦。咁啱啱架 UFO 離開地飛上天嗰刻咧，其實係另一架個沙展咧，就揸咗個警車咧就去到現場嘅。咁好彩就係嗰個沙展都係睇住嗰個 UFO 咧，係離地升起之後飛上天走咗。即係話咧，好彩佢有人證。 啊 嗯、 如果 唔係佢就係癲， 係啊，真係我覺得真係 好慘，陰公啊，真係。 真係陰公，你諗下仲1964年喎，即係嗰陣時可能真係講出嚟 咁 open 啦， 係啊，即係而家講出嚟啲人都唔信， 啲人都話，得啦得啦得啦，係啦，啊，係咪先？ 都好似喎， 係啦，叫奶茶，即係咁樣。 因為講嘢俾人聽嘅時候都係咁， 信你啦，信你啦， 係啦 ，OK 啦，係啦，有啦有啦， 真 係 見到㗎， 得啦，有啦。 但而家唔使， 而家 佢有两个，即系有个沙展去到， 起码可以有人证吓。 系啦，同埋嗰个沙展都系望到个地方，同埋慢慢飞走嗰个位置，全部都见到的。 嗯， 咁走咗啦，咁佢即系呢、這个沙漠里嘅呢个城镇嘅两个警察，咁就一齐行向嗰、那个，即系头先佢哋停嗰个位置，就去睇下嗰个位置上面有啲乜嘢啦。咁当时咧就见到地下咧就有个，即系可以话系好似有嘢压咗个人咧，即系一个好似。应该点形容咧？一个圆圈嘅印，但又唔系好完整嘅，即系一个圆圈嘅印。但系下边啲草咧有啲俾人烧咗咁嘅痕迹咁嘅嘢。咁佢哋都即系事关重大啦。你始终系一个即系咁敏感嘅地方，系一个咁敏感嘅事件。咁啊，即刻通知上司啦。咁上司亦都将成件事系通知咗空军啦，亦都通知咗好多嘅政府部门啦。咁通知咗政府部門嘅時候咧，佢哋都覺得幾震驚嘅，因為喺呢件事一發生，通知咗政府部門，即係佢上司一通知就話：喂，有件咁嘅事發生咗。佢哋兩個企喺度嘅時候咧，就竟然出現咗啲咩人物咧？就包括一個嘅空軍嘅總司令，喺附近一個叫做 White Sand 嘅導彈發射研究中心嘅總司令。嘅 Richard Holden 啊，咁樣就 Richard Holden， 哇，好高級喎， 係啦，直情去到現場，好重視。第二個到嘅係邊個咧？就係一個 FBI 嘅頭，咁叫做Andrew Byrnes 嘅，咁亦都係去到現場，即刻一個鐘頭內，佢形容係一個鐘頭內到啦，落口供，你見到啲乜嘢？你睇到啲乜嘢？你畫個地圖俾我，畫你見到那個 UFO 係乜嘢？咁所以當佢畫咗嗰、那個佢哋嗰陣時點樣去追架車啦，見到那個 UFO 係點樣啦，所以畫嗰幾張嘢咧都喺嗰元首級報告裏邊係擺埋落去嘅。 睇 埋睇係啦，擺埋落去，跟住睇嗱嗰陣時佢係咁樣畫出嚟，佢咁樣指出嚟，佢寫住呢個係乜嘢，那個 UFO 係乜嘢，佢當時見到乜嘢咁樣嘅。咁一路去講完之後咧，咁呢個有趣嘅情況就係、佢形容得好清，即係當時阿 Lonnie 咧形容嗰個見到個 UFO， 其實咧佢後來同 FBI 講個口供裏邊咧，即係呢份檔案裏邊攞埋佢口供出嚟啦，形容得幾仔細嘅。佢話咧，佢當佢飛上去嘅時候咧，佢見到嗰個蛋形嘅嘢咧，佢感覺係都相當滑溜嘅， 好好似即係搣咗 豆腐花咁滑啊，係咪？ 蛋白咁樣， 係咪？即見到就真係嚇，好 毛孔睇唔到啊！ 係啦，毛孔都睇唔到， 係啦， 一分鐘過油， 係啦，好滑好滑嘅，佢覺得。咁咧就成嚿嘢咧又冇門又冇窗嚇，咁、但係咧佢形容有一個好得意嘅地方嘅就係佢成嚿嘢咧，佢見到一個好似一個英文字，一個紅色嘅英文字，但佢睇唔清楚個係乜嘢字。一個字，好似一個字嘅啫，唔知佢係數字啊，定係字母啊，定係一啲符號嚇、紅色嘅，係一個人喺上面。咁而佢一路飛嘅時候咧，佢 哇個 design 幾靚啊， 個蛋 成個白色， 佢哋個 logo， 跟住一個 logo 紅色，係啊，又唔知係咩嚟嘅。 係啦，但係佢形容嗰個白色啊，又唔係完全係白，佢係少少似呢個鋁質最白嗰個顏色， 鋁質 係啦， 即係 係 白 silver 嗰只。 白色嘅 silver， 但佢又形容係又唔係去到咁，即係佢覺得係。 總之地球冇呢啲嘢， 冇呢啲嘢㗎，好 smooth 嘅佢覺得。咁於是乎咧，佢就形容翻出嚟咧，就話佢飛到上去嗰個符號嘅時候咧，見到即係見到個符號嘅時候咧，附近其實仲有一個 mark 咧，就點咧？一個三角形，一棟喺下邊，有冇個箭嘴咁嘅嘢？ 嗯，即係呢個嘢係向上，好似我哋啲胎咧係指向前嘅，即係啲胎係向前。你要裝嘅時候有 directional， 係啦，箭嘴嘅嘢。但係佢點轉咗係，佢又形容唔到個箭嘴究竟係一個噴射嘅嘢啊，定係任何一個符號？佢根本係就見到嗰樣嘢啫，佢形容唔到嗰樣係乜嘢，咁就飛咗上去。 咁呢样嘢当然啦，就全部抹晒抹低晒啦。咁 FBI 就行埋去同呢个警呢、這个诶呢、這个警长讲，呢两个警长讲系啦，佢、就话得啦，你口供落晒啦，乜嘢都做晒啦，你 而家去毒气房啦，你灭口啊！ 你去宣誓添，呢件事唔讲 嘢系哎呀，你真系聪明，佢就系同佢讲话嗱，呢件事咧就以后都唔 你知我知系咁多， 以后都唔准再讲。但系我觉得所以 讲咗会点啊？ 佢冇讲，但系个问题就系讽刺嘅地方就系呢份报告系嗰啲 UFO 专家档案系攞咗攞埋 FBI 嗰个口供，佢连个名人哋个。那個警察的名字都拿出來，還有全世界所有元首都知道你是誰， 哎，不用精了， 雖然你不要說，但是你都知道了，就是我都不知道他會怎樣，就是這個是一 個， 可能他現在已經不在這個世界， 我都在害怕，就是你想想，原本他說叫他不准再說，下了一個 statement 就算了， 破壞形象， 其實有沒有一些 UFO 專家是會專抄這些人出來說話的？ 專抄我想有的， 因為拍 DVCD 啊，跟著 我想就不会了，应该可能在一些档案或者在一些书或者其他一名不愿透露 的。即是那些人可能呢、你通常看 UFO 那些 VCD 呢、最不年纪几大下的。即是我想是本死无大害、我年纪咁大你不是害我咯。即是你们不是现在几十年后、大佬。 我发觉有两个极端咯，一个极端就是 Jason 你讲的那些，即出来讲的那些已经年纪很大、即是他不怕死的了。即是例如好像Gordon Cooper,、他直情一个八十几岁的太空人，他直情出来讲是我见过太空人，即是我见过外星人的嘛。 UFO, 的咁佢唔驚㗎嘛，佢真係唔驚死㗎嘛。但係有啲呢比較後生，例如三十幾、四十幾嗰啲嘅喺即係可能喺羅斯威爾，可能喺 Area 51出嚟嘅專家呢，佢哋嗰啲後生啲嘅。但係呢我發覺佢哋係極端點呢，就係話佢一出嚟呢就要俾全世界嘅即係全美國嘅電台呀、或者電視台呢就訪問晒。佢同人講咩呢，佢話如果我呢一刻唔即刻最高調嘅話呢，我第二日即刻死噶啦， 第二日即刻死嘅啫， 系啦。即系佢哋做个方法就系我， 即系只有两个策略， 一系最高调， 最高调， 系啦，一系就唔好讲啦， 一系就唔好讲，一系就等老嗰阵时先讲。 系啦，佢都话佢宁愿走出嚟系做一个最高调嘅手段之后咧，你佢当即系佢连例如 第二日佢消失，全世界人都知道发生咩事， 冇错，即系例如最极端嘅例子就系 Bob， 有个叫做 Bob 咧、就系佢喺 Area 51里面做过一个 project， 佢见过一架 UFO 嘅 ，OK， 佢出到嚟就系佢全部系用最高调嘅方式走出嚟。佢都同人講，佢話我做最高調嘅方式出嚟，我唔理你，你可能當我講大話又好，你當我呃錢又好，你當我任何情況都好，我就要做到全美國一日之間，你要認得我先。如果第二日我唔見咗，我死咗或者點咧，你哋就幫我追查啦。即係佢去到咁啊！ 嗯， 哇！ 誒、咁你頭先講個例子，你佢話喺一九六四年發現，咁嗰個六四年到而家都三十幾年啦。 即係你意思，如果佢 可以講啦， 係啊， 但係我都唔知，你估呢個警察仲喺咪度咧？ 嗯， 我都好懷疑，講真。不過咧，即係我 呢個真係完全未聽過 UFO 界，真係未聽過呢個個案係彈飛有兩支嘢地下。 冇聽過，同埋就算喺新墨西哥州，就算我嗰次去到嗰個中，即係 Russia 嗰個旅遊中心個 office 嗰塊板度咧，都冇講到呢個 case。即係佢 mark 都冇 mark 到呢個 case，、即係我都覺得呢個幾有趣嘅地方咯。 但一定唔係嗰啲氫氣球噶啦。 唔係，仲要係點咧？當時咧，有個即係大家都知啦，即係當時係六九六四年已經喺美國總統嘅下令之下咧，就叫空軍咪有個叫做 Project Blue Book 啦，即係藍皮書嘅計劃，就係、是、專研究所有嘅聲稱 UFO 嘅個案嘅。咁、呢一本即係呢一個UFO Project Blue Book 嘅一個當時嘅阿頭咧叫 Alan Hylett， 佢原來咧都去到呢個現場，即係呢個 case 現場，都揾埋呢個警察。佢話：我你再帶我去呢個現場，我再研究多次。即係除咗之前嗰兩次嘅研究之外，去到嘅時候咧，我諗呢個空軍嘅司令真係其實都有啲料到嘅。佢同佢睇完之後咧，佢反而咧見到一啲之前 FBI 都見唔到嘅嘢。 嗯， 就係佢喺嗰個一個可以話壓咗一個圓圈嘅位嗰度咧，喺不遠處嘅地方啦嚇，佢發現咗啲小人形嘅腳印，即係比我哋隻腳係細四分一嘅腳印， 窄腳嗰啲咁樣， 窄腳嚟嘅。咁啊喺嗰度有啲印咁樣，咁佢就將佢抹低曬所有嘢，全部消失。唔係，佢係隻形容， 唔會啲墨西哥馬騮咁樣。 咁會入唔會啩？即係抹下腳趾咁啊，但係佢係鞋印咁樣嘢嘅。咁就佢哋即係做曬記錄啦，做曬成啦咁樣。就完全咧，就已經去到一個， 即可能佢哋又拍一套我哋咩落咗啲鞋印喺地球啦，已經。即我哋 佢哋登陸咗地球啦， 登陸地球買啲鞋印， 即佢哋印完其實係嘣嘣嘣，即係印 印鞋，好似我哋上去 係 啦。 外星人嘅大步 登陆系啦，外星人一大步就等于佢啲咩？佢嘅一小步系等于外星人一大步。 系、哦，我冇谂过呢个问题、哦。 1964年， 咦，即系早过我哋登陆地球喎、啊，佢哋 登陆月球、啊，我哋 即系我哋登陆月球，登陆地球。咁啊，有啲印啦，咁但系就全部啲档案就攞晒啦。咁、但系咧，就有一个几有趣嘅现象嘅啫。当时呢单 case 因为已经有三个部门。即係 involve 咗啦，咁、最高級直情呢個空軍呢邊，即係 空軍啦、FBI 啦，同埋呢個 Facebook 嘅高 層總統嘅、都 involve 咗。咁、當時咧就、受到一個非常非常之大嘅壓力，就係話你哋點都好，你無論係用一個任何嘅藉口都好， 千祈唔好講， 唔係你都要俾一個答案向公眾講。 都要谂一样， 冇错，你都要谂一个答案。 我嗰阵时都全部都知道啦，谂即系， 因为呢件事卖晒 报纸噶啦。 咁嗰人已叫佢唔好讲， 唔好卖到报纸，反而系因为所有内部调查嘅人员都知道，即系话成个当地 New Mexico 嘅 FBI 都知道，空军又知 道。咁报纸有冇登出嚟？ 呢件 case 报纸都冇登。 哦，咁唔使交代咯。 唔系，但系佢哋要交代，因为系总统嗰方面同埋空军，即系全个美国嘅空军嘅 head 要交代。于是乎佢就咧夹硬写咗个交代系话咩咧？就同头先阿 Jason 諗嗰樣嘢真係好似啦，佢話係 NASA 一個試登陸嘅版本啫。 嚇！ 咁但係咧喺 Project Blue Book 裏邊咧，都係寫住 unsolved 嘅呢個 case。 Project unsolved。 冇錯。 一八七二三八八。 咦！有禁制咯。 呢一首歌將會有四張飛送俾你。 人如有裂痕，情人如途人，谁会眷顾你？也许无法靠向你，谁人还爱你？谁人还爱你？谁人还爱我们？自己都知多么不争气。每次爱到烦恼满怀，头发变黄，再次对你说你平凡，你平庸，人人无法记挂你。谁人还爱你？谁人还爱你？谁人还爱我们？认真喜欢都不敢透气。我不吸引，我知道什么可改变，都肯去做。我今天一个人，我知道有多恐怖。平凡人也会试过献出抱住突变空气，见一次发觉你似到马戏，谁要再约你？谁人还爱你？谁人还爱你？谁人还爱我？连自己都不敢争一口气。你一跌过痛过，你再哭闹都不理，哪有关心你，我也会看看你，无人会注意你。谁人还爱你？谁人还爱你？谁人还爱我们？真包装纸一般给抛弃。我不吸引人，我知道什么可改变，都肯去做。我今天一个人，我知道有。我知道什么都想有一点进步，我今天一个人，我知道我的苦恼，没有想过就算走，其实可否赞一赞我，这么一次愿意吗？其实不需要很爱我，我不吸引人，我知道什么可改变，都肯去做。我今天一个人，我知道有多恐怖，我不吸引，我知道每天只可以孤山上路，我今天一个人，我知道我得不到。 OK， 咁我哋听听新闻之后咧，啱啱听过咧有呢个 EO2 嘅，我知道啊。新闻之后会继续有黑色星期一，呢度系夜妈妈夜爸爸。